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56集，敦州。雷惊蛰是大周人，在中伯失去管制的这些年里，谁都可以像他一样毫无障碍地进出中伯。他们能把蝎子放进来，甚至能把蝎子送到大周更深处。沈泽川此刻想到的不仅是战事，还有大周从永元年间开始崩坏的政务，从中伯兵败到萧继明中毒，从冯一胜战死到陆广白叛逃。他们曾经把目光集中在去都，集中在世家身上，可是事情从军粮案开始就变得十分勉强。薛修卓想要中兴大周，逼反陆广白对于他而言没有任何好处。去都在明知与李北生出间嫌的同时，为什么还会轻慢启动军粮？沈泽川的记忆飞速倒退，他看着过去的一幕幕闪离，像是再次站在了去都炎热的夏天。逼死魏怀古的那封异报，到底是谁送到魏怀古案头的？沈泽川骤然咳嗽起来，他攥紧蓝帕子掩住了口鼻，但这咳嗽来得太凶，不仅吓到了丁桃，连费胜都变了脸色。 主子， 费胜想要搀扶沈泽川， 把辎重押回辎重。 沈泽川掩着声音， 铁骑不必再跟着，留下几个人就够了，我们今天就乔装去敦州。 格达勒有白茶的画像，敦州有沈卫的剑心王府，这是一切开始冒出苗头的两个关键地点，其中还都有与沈泽川分不开关系的两个血亲。 我还要雷惊蛰。 沈泽川神色冷漠，一字一字地说， 活着的 辎重由李北铁骑看押，让土匪推运回磁州。沈德川只带了十几个锦衣卫和一些货物，乔装成北上的行商，没有直接下敦州，而是绕到了樊州通往敦州的官道，由西门进入。六儿照着边鼓帽，撅着屁股跟在费胜后边，只要他眼睛滴溜溜地转起来，锦衣卫就会把他架在中间，让他窒息般的无法动弹。他曾经是雷惊蛰的信鸽，消息灵通，最熟悉敦州的动向，由他带路能免去许多麻烦。但是这老头鸡贼得很，最初为了逃跑把脸抹得黑不溜秋，混在土匪群里，让费胜都差点看走了眼。沈泽川的药没有断，路上走了五日，咳嗽逐渐没有了，只是右手的两指仍然无法用力。这几日他连信都写不了，传往李北和磁州的消息都由丁头代笔。六儿拽着边鼓帽把脸藏起来，再抄着铜手歪着脖子说， 咱们进了城得先跟去一家当铺补录货物，敦州如今乱得很，只有在当铺挂了牌的商队才能进城驻店，各方都谨慎，这事儿是不成文的规矩，谁不懂规矩谁就肯定有问题。 沈泽川折扇搭在膝头，隐在车内，只露出个隐约的轮廓。他道， 这当铺是谁的？ 六儿压低声音凑在车帘边说， 贺州严氏的，原先雷长明还有严氏资助的时候，这地方就乱得不成样子，说是都归雷长明管，可他到底不是不正事，咱们做土匪的也没有那么多虚礼差役，所以对下边就睁只眼闭只眼，但来来往往的行商太多了，谁知道是不是探子，严小公子就给雷长明出了个主意，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当铺，挂着通明两字，只要是跟洛山土匪做生意的兄弟进去了，自然知道怎么打话。后来严氏跟我们闹掰了，但这当铺还是留了下来，也算是雷长明给严小公子的面子。 沈泽川唇角微动， 如此一来严氏就掌握了敦州的动向，把雷长明来往的每笔生意都记录在册，这严小公子可比雷长明自己都更清楚这些年的账吧。 神童嘛， 六儿咂巴了下嘴， 严鹤如经手的生意没有不赚钱的，这人年纪小，但是爱财，十分爱财，什么生意都敢做。 雷长明对他有救命之恩，两个人闹掰总要有个缘由。 沈泽川想起了少氏嫡孙的事情，随口问道：六儿怕沈泽川以后卸磨杀驴，路上百般讨好，当下又把利害关系想了一遍，把雷长明给卖了。 雷长明有个嗜好，近年越发严重了，敦端两州有耳闻的百姓怕得很，家里边的孩子都不敢留，就怕被我们掳去给了雷长明。原先雷长明瞒着严氏不敢提，可是后来他跟樊州那边的妓院要厨儿，老鸨过来送孩子，在当铺寄的是米面，被严氏查了个底清，惹得小公子发了好大的脾气。雷长明跟严和如承诺要改，但这事儿他哪改得过来啊？加上蔡玉在那头煽风点火，没多久就真的闹翻了。严和如断了洛山的月供，粮食不再往咱们这边走。 六儿说到这里面朝车帘， 就是因为这个，我们在洛山饿得受不了，雷惊蛰让雷长明跟慈州要粮，周贵当时没兵没势，给了一次又一次，正好去都里头皇帝死了，侯爷一反，他们舅侄俩就盘算着用韩静换取爵位，反正中伯没人管呢，要是真成了封个什么王，我们就摇身一变是地方正规军了。 沈泽川指尖扣动， 雷惊蛰真是个好孩子。 雷惊蛰是雷长明的智囊，樊州送孩子这么简单的事儿，他怎么就让雷长明宰了呢？严氏断了雷长明的月供，雷长明才会把主力对准慈州，他招摇地往慈州行军，被萧迟爷和沈泽川当靶子给弄死了，他果真是个替死的靶子。雷惊蛰恐怕早就想要取而代之，他们向韩城换取爵位，韩城未必肯受得起两个人的狮子大开口，加上雷长明贪得无厌，事情能不能谈拢还得两说，所以雷惊蛰索性拿掉了雷长明这个亲舅舅，让他死在纷争里，干净又方便。这表明有两种可能，一是韩城不是蝎子，蝎子也远没有沈泽川担心的那么能耐，二是他们皆是棋子，不需要相互认识，只要待在自己的位置上做该做的事情就能完成任务。沈泽川对这两种猜测各有延伸，他陷入沉思，没再开口。马车进城时已经是亥时，通明当铺果真灯火通明，费胜提着六儿下去登记，看当铺外边都是各形各色的马车，有从绝西绕过来的龙游商人，还有从樊州过来的人牙子，算盘声夹杂着各种呼喝声，卖什么的都有，都这个时候了还热闹非凡。以通明当铺为中心，左右挂的都是大灯笼，酒家商铺彻夜不休，整条街喧嚣达旦，乞丐不少，但都被呼来喝去，卖身的姐儿哪个年纪的都有，傍着过来过往的款爷拉去客栈里就能白睡一晚，他们靠这个赚点粮食。人潮涌动里，费胜注意到几个边纱面孔，这里根本不像是兵败过，空中弥漫着发酸的酒肉臭味，与来自绝西和茶石河的香料相互排挤，变成了股令人脚底发虚的味道。这条街像是天穹倒映下来的星河，汇聚着中伯仅剩的明灯，把周遭衬得漆黑无比。人太多，费胜不敢拖大，借着六儿给的提示到当铺里头寻人登记，或是怀州过来的杂粮，那检查的大伙计忙而不乱，按照挂牌顺序挨个探货，速度很快，后边跟着的小伙计笔记得更快。伙计到了马车跟前，也没有擅自伸手先连，而是正儿八经的冲马车行了礼： 爷们儿是西边过来的，个个都是叱咤风云的商道行家，到了咱们敦州不敢怠慢，在这儿先把话放一放，您舟车劳顿，全当听个趣儿，解个闷儿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